不能去。我们三庄是子弟兵啊，借兵时候说得清楚，众位老侠作保，年代人您许给我们盛老庄主了。三庄这1500人是跟着起哄来的，摇旗呐喊，起哄架秧子，参加战斗不成。为什么？这1500人整个来整个回去差一个都不成，因为这些人要死了我们三庄就完了。您要说那是跟盛老庄主没说好，不是这么说的，那我也不敢抗令。好，钦差说话，这是出了京二号的小皇上，亚塞圣旨。现在您把我犯罪，治我一罪名，我服。但是让我调遣这1500人不成，往年的人面前那么一跪，说死了，不遵你的令，愿做强项之人。您都知道董宣的强项令，哎，那个汉光武啊，有一姑娘叫胡杨公主，胡杨公主府上有一个苍头，苍头呢就是上点岁数的男仆，仰仗公主府的势力杀人了。杀完人的人苦主呢得告啊，就告到长安县了。长安县令叫董宣，他可是长安城的京官，但可是县级，就把这个胡杨公主这苍头啊给逮捕了。你把他捕了，人提醒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是胡杨公主的仆人呢，打狗需要看主人呢。您听刚才这段潘阳颂，这寇准多难，两头全有势力，他为难为难的两头势力都大，一个是皇上的老丈人，一个是8000岁的玉梅帐，全是姻亲，8000岁比10000岁差2000岁，嗯，这2000岁可不差，他敢打那10000岁的。江山应该是我的，现在这皇上是谁？是他二熟。地窜兄位，烛影摇红，赵匡胤把赵匡胤的江山给窜过来了，贺后领着孩子上殿，贺后骂殿，骂谁？骂小叔子。那怎么办？没辙呀，确实理亏呀。这么着给了赵德芳很高的荣誉，8000岁就是8个王子，一个人拿8个王子的俸禄，除了高工资高待遇之外，给这特权瓦面金装钱。所以这两边势力太大，又都是姻亲，他为难断不好。这一面的势力好断，胡杨公主那么大的势力那就好办了，就把这苍头放了不就完了吗？董宣这人的他比较固执，也比较正义，什么怎么办？按律应当怎么断呢？按律得敌喽，杀呀，把苍头给宰了，给这苦主敌了。这一敌长对面不要紧，胡杨公主大怒。胡杨公主是位公主，她没有权利把县令抓起来，她找她爸爸去了，她爸爸汉光武厉害了啊，你是光复大汉朝的江山，光武大帝了不得。姑娘这一哭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主要也这口气儿不出。皇上说还不董卿找来，大说您干嘛呀？杀董宣？别，董宣没错啊，你犯法了，你给人家杀了，给他敌长对命，董宣办的对呀、啊。那您把董宣找来，妈呀，我一吓唬董宣呢，给胡杨公主赔个不是，哎，我呢，罚董宣2年俸，但暗含着呢，我给他涨半级工资，我再补发他。 四年的。我这音明来暗去呢，名将暗生，这是个干过栋梁，这是个人才，但是得让我姑娘这口气得出喽。哎，这个咱别啊招他不乐意，大伙一听呵，皇上够意思，当皇上当到这份可以了。把董宣召来了，濮阳公主也在，磕头赔礼道歉，罚了，降级罚俸，罗锅俩字取消，御花园六马，两万两银子不给了。董宣给台阶就行了，多大篓子，赶上这皇上够明白的了，不急。没有错，我不能认错，给他磕头赔礼道歉，那就承认我这事儿办错了，不成，要杀要剐随您，把皇上气坏了，差不多得了，濮阳公主没下台阶，我也没下台阶了，我说话放屁一样，让跪不跪，让赔礼不赔礼，杀，这不就吓唬吓唬他吗？董宣好，你早就该这么办，你杀晚了，你干嘛让我给他磕头赔礼啊？刚才直接把我杀了就完了，那显得你多昏庸啊。骂大街了，皇上呵，这可气，我杀都不怕，不说杀还不骂街，一说杀还骂街了，来人，干嘛，上去八个人给他摁那跪着磕，殿前武士过去一摁，这董宣把长安县摁在那儿，给皇上给濮阳公主磕头，身子是摁那儿的，这脖子更更的，身子给摁的趴地上，更更这脖子不低头。满朝文武动容，皇上一跳，松开，啥？加官进禄，濮阳公主万岁，去走。这官哪儿找去？皇上身世就跟那刘罗锅刚才说的一样，赏一外号强相令。这脖子哟，这样的人我不重用，我重用谁呀？嗯，太耿直，太正直了，有原则呀，哎。所以今天文雅先生赵桓说了，愿做强相之臣，您定我什么罪我不管，这个人你带不走了。年羹尧也没词儿啊，年的人确实跟陶然公圣谕是那么定位的呀，众位老侠作保啊，这跪着了，让带着1500人去不干。哎呀，赵桓呐，你呀还年轻，你呢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事情啊是这样，他干嘛呢？他找词儿呢，他没词儿，他拿眼看这帮老头儿。大伙儿一瞧，年的人没台阶儿，过来过不去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大伙儿过去把赵桓搀起来。二次分兵，秋天说了，只有一个万林庄，没有第二个万林庄了。这话不能说太明了。这话可也是给赵桓说呀，也可是给年代人说。那赵桓也听得明白，文雅先生好，有城府，老侠什么意思呢？帮他这一回，打完万林庄走你的，他再跟你张嘴张不开了，你不跟他玩这一回命也不成。可是年的人这琢磨呢，哦对，老侠这话有劲，你这一次无论如何你得打，打完这次再让我用你我都不用了，为什么？不顺手啊，不听话呀。那架在这儿的大伙儿这么一说，又都是有身份的老侠客，他俩年的人下得来台呀。赵桓实在是没办法了，咬着后槽牙 从牙缝里挤出这么 一句话来。行，我同意二次分兵，但是1500人我跟赵胜带走800，只能给老大人700人，哥俩亲自挑亲自选，挑好的送去不是。赵桓真拉得下来，这1500人都是人家天县太平庄盛家庄的人，我们赵家滩跟段家庄的人，人家盛老头没当带，人家说了怕我们吃心。现在平均下来一庄500人，那我就得挑我们赵家滩的人为主力，要不然回不去。那两庄啊，精壮都留下，这1500人本身是精兵，那也就是在这里的再减稍微次点的，岁数大点的，个矮点的，说这找那个喝楼谈喘的，这1500人还没有，都是存着给啊别的庄保留实力。700人齐队了，800人跟着小伙神赵胜排好了队，在旁边等着。千岁呢，骑着马上，众位老侠捧着，乐跨宝剑。年羹尧带队打这个万林庄、陶家庄，这就好比御驾亲征相仿啊。可是呢，要3000给1500，要1500变700了，惨点儿。可陶家庄总共能打仗的有多少人呢？是不是？又搭着这么多老侠保着，行。就这么着，我还得谢谢赵庄主你，这人情我还领。哥两个呢，说我们就在此扎下营寨，等候钦差老大人。但愿得您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边敲金凳响，齐唱凯歌还，把我们这700子弟兵全虚全影您给我们带回来，到那时我们谢过老大人的恩德。说着话，赵桓要掉眼泪，怎么不好说，就凭着张望拿嘴这么一说，咱们对何望何金彪也不很了解，怎么办？这儿已经憋着打陶家庄了，那就一脑子都是往那前进冲杀了，这赵桓这话也就听不进去了。赵桓赵胜银沙盆二次分兵，带走800人，剩这700人跟着钦差老大人众位老侠保着，浩浩荡荡扑奔了万林庄，来到了银沙盆桥口这儿，扎下营寨。这儿三小张望凤旗于斗来到桥头，一拍巴掌，算好日子了，今儿是何家庄把桥，把桥的庄丁把桥顺过来，放三小过桥来到银沙盆这边河对岸了。您三位还真回来，真回来了，走吧，进庄吧，面见老庄主，先别忙，跟你们说点事儿。现在啊，我们走到半道上碰上钦差老大人了，已然带领700劲旅众位老侠个保着，离此不远2里地扎下营房了，那么随时我们就可以进万林庄，今天晚上就能偷袭陶家庄。我们再跟你进去面见何庄主，这可就耽误工夫了。哦，那么依您呢？张望眼珠这么一坐一琢磨，嘿，这才叫该着。我们从这儿出来，半道就碰上了，打就这快劲儿。3天之内发生变化，打的措手不及，就需侥幸成功。我们仨进去见着何望、何金彪，定位。定位好了再送出来，我们这儿再报信儿，再想进庄后天了。 那就耽误了。不如这样，你们现在回何家庄面见何庄主，让他做好准备。我们现在过银沙坟面见钦差，这儿人也到了，你们何庄主也到了，咱们就在此处合兵，由何庄主亲自引领，咱们今夜晚间就打他的陶家庄，猛击夺速，打这快地儿。这些庄丁一听，那就全听您老的吧。那既然您这么说了，我们可就照着原话回我们何庄主，好吧？张望多大胆子，擅自做主，就把这事儿给定了。行动计划是张望定的。那说张望，这主意错不错呢？也不算错，因为张望是江湖人，一辈子江湖。您别看张望能为不大，有火焚剑山之功，但您可听明白了，干这行，哎，偷鸡摸狗，杀人放火，张望行家了。行兵打仗，怎么布阵，怎么样攻杀战守，都隐埋伏，张望哪行啊？张望完全是按着江湖上这套，哎，月黑风高，这个杀人放火，他把行动计划定好了。这是何家庄的人送他们过桥，他面见钦差大人，这面见何望、何金彪两下的会兵，去得快，回来得快，二里多地儿啊，真快啊。钦差一瞧张望，见着何金彪没见着，实话实说，我们过桥见着何家庄的庄丁了，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二赵弟兄不在，要赵桓在这又拦了，太草率了，打仗哪有这么打的，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现在光知己不知彼，人家三庄怎么回事不知道，何望何金彪真降假降不知道，人要做好了活套，这700人进去就完，奈何二次分兵，二赵弟兄不在眼前。那么钦差年大人一言有九鼎，仰仗有700精壮劲旅，众位老侠相帮，一听张望定这计划，会办是好，兵贵神速啊。如果你们进庄跟他定位好了再出庄，一天两天三天，今儿个明儿个大后个了，那就耽误了，人家做好准备了，咱们这700人可就不够用的了。神不知鬼不觉，夜袭万林庄，到陶家庄杀他一个措手不及。好，三小头前引路，来到银沙坟，一拍巴掌，何望也到了，神枪震陕西，何望何金彪掌中一条金枪，带着庄上的自己训练的护庄兵勇，来到了桥口，百福桥接钦差老大人，众位侠剑保着钦差老大人过完浮桥，后边一队一队700人行动迅速，眨眼之间全过来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，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，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，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，